第13集，苏安娜倒不乐意了，啪的一下摔了蘑菇。 你就想看着你亲妈被人砍死，是不是？ 许苏脾气也上来了，转过头，怒目瞪着自己的亲妈。 你要是再去赌博，被人砍个半身不遂，我为你洗脚擦身；被人砍死，我给你披麻戴孝。但这钱我肯定不会跟他借了，你自己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 不是，不是赌博，是你王姨那儿有个投资的项目，能赚快钱。哎呀，你妈不也想早日赚够，早日还清，让你在君汉那里能直起腰杆做人嘛。 苏安娜挑高了两道纹过的细眉，字字句句都捡许苏的软肋拿捏，忽的话锋一转。 哎，再说这钱也不能叫借，傅云县不是还欠着你吗？ 见许苏瞪着眼睛明显一愣，苏安娜趁机提高嗓门，有意吵醒在厅里小气的那一位。 当妈的还能不知道儿子的事儿？你也别跟你妈赖，姓傅的害你这么惨，这点钱还少了？ 许苏赶忙伸手去捂苏安娜的嘴，她心虚地伸了伸脖子，见傅云县还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才悄悄虚出一口气，转而小声呵斥母亲。 老太太，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不嫌没劲吗？ 没劲是没劲，但话却是没说错。几年前庭前会议还是个新名词，某日许苏被傅云县的司机接出军汉，说是按照惯例跟两方的同志交流交流，构建和谐新型的宿便关系。平日里课堂所学的不过是纸上谈兵，许苏对这类的实操训练还是满怀期待的。他怀着一腔热血，揣着惴惴的心，一路上不停地问司机， 我要准备点什么吗？我怕见了人说错话，给我说丢脸。 对方只笑不答，笑容十分诡异。到了目的地，才觉出几分不对劲儿。地方叫凤里名都，来的人也算是有头有脸。傅云县将许苏介绍给两位领导认识，他也没说他俩什么关系，只说以后还托两位多照应照应。许苏看了两位领导一眼，其中一位长相很神奇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倘若在面似重枣，活脱脱就是演义里描写的关云长。许苏记了这人的长相，也记了这人的名字，姓氏很稀奇，姓平，单名一个微字。酒过三巡后，傅大律师明显已带醉意，貌似云长的平庭长与另一位领导交换一个眼神，就起身去了会所上头的名都酒店。傅云县交代司机让许苏等在原地，待他庭前交流结束还一起回去。许苏垂着头独自坐在包间里等着，耳边靡靡之音，眼前杯盘狼藉，实在是没趣极了，就起身出去溜达。陌生地方随便走走就迷了方向，忽地听见一扇没关紧的门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许苏下意识地就往里瞅了一眼。傅云县正醉得头疼，仰面靠在沙发上，听闻有人进门的声音也不睁开眼，沉沉道，来了。循着声音，许苏看见了傅云县，当场惊大了一双眼睛。傅云县披着一件暗红色的睡袍，也不系带子。许苏的心瞬间塌了一脚，他没想过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大哥巡视居然这么……许苏转身想走，此时迎面而来两个人，多半就是来交流的，不知哪儿来的脾气，他突然拦住那两个人说， 我叔累了，让你们回去。 对方显然不信他的话，推推搡搡间，两方的矛盾就升级了。可能是许苏先动的手，这一晚他已经积压了太多的不解与委屈，只能靠拳头宣泄出去，但寡不敌众，别人当他是来闹事的，把保安都叫来。没一会儿，傅云县也被吵闹声引出了房门，他来到了许苏跟前，气息既粗且促，一双眼睛冒着血光，冷冷地居高临下地盯着他。许苏已经挂了彩，精疲力竭之下冲傅云县轻轻发出一声呼喊， 大哥。 许苏已经久没有这么喊过他了，傅云县竟也是一愕，有一瞬间那个笑容朗朗眉目英爽的傅云县又回来了，如逢故友，如获一线生机。许苏流着泪 又喊了一声：“ 大哥！” 他从没这么哭过。许文君被枪毙时，苏安娜挥皮带抽他时，跟人打架斗狠，被人辱骂糟践，多少眼泪或血吞，从没这么伤心委屈。但在这个似熟悉似陌生的傅云宪面前，他却哭了。然而许苏还是料错了，傅云宪压根没想着悬崖勒马，他一把拽起来人的手腕，又要把人带进房里。许苏只能伸手去拽他，这一拽就彻底把傅云宪惹恼了，他头也不回地对着许苏一记重推。许苏踉跄两步，没意识到身体后面是玻璃楼梯，脚下一滑，就这么仰面跌了下去。他茫然睁大眼睛，看着傅云宪的脸向下坠落，傅云宪只是微微蹙着眉头，离他越来越远。许苏醒的时候人在医院，他因脑外伤做了开颅手术，差点没挺过去。苏安娜对劫后余生的儿子说：“ 你手术昏迷的时候，傅云宪来看过你。” 后来苏安娜还说：“ 你昏迷时满口胡话，一直在喊什么大哥。” 许苏一直不愿意过多回忆那一晚，对那一晚他留存至今的唯一的记忆就是疼。一重重的荒唐堆压在一起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分崩离析般的绝望的疼。苏安娜的意思是，当初没告傅云宪故意伤害，早就还了他这些年的人情。不仅还清了人情，傅云宪反而欠了他们，再跟他拿点钱也是应当应分的。许苏懒得搭理母亲，作势要走，一计不成，苏安娜便又故作哭闹上吊之态，逼得儿子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去和傅云宪提提看。苏安娜大喜，挥舞着猩红色的指甲说她立马上楼睡觉，等待醒时儿子给她带来好消息。走时苏安娜貌似心满意足，却又老调重弹地留下了一句话：“ 哼，这是你欠我的。” 人说慈母多败儿，实则反之亦然。话到这个份上，许苏只能再次忍灾。他扔下最后一只瓷碗，擦干净一双湿手，转身回到厅里。许苏见沙发上的傅云宪眉头蹙得紧，显然没睡着，便问他：“ 是不是膝盖又疼了？”